想你在身旁，意外突然的让我心里全是感动，因为你带着我，你不理就不是我。You know， 你的话你不敢不想我的受伤，让我无法再次拥抱你入我怀中，我不是想飞走，我的自在你是走。You know， 再说你有多爱我，不要再言不由衷，我知道你了，不要再用来骗我。一片热的窗，冷天知道转过身，我的心在颤抖，盲目的爱到最后，坚强自作自受。No， 我不再悲伤，当你离了自由以后，你的夜晚太美丽，也不再属于我，爱了不做梦，我的伤口也斑驳。No， 再说你有多爱我，不要再言不由衷，别知道你了，不要再让爱骗我。真错就错，反悔之后想怎么抱着我，想的却不是我。别再用一万变成反复，还不如拥有各自天空。算了吧，就让我走，我现在为了你害怕寂寞，爱来去往。You always have to lie, oh why? You always make me cry, oh why? I wanna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goodbye. Oh why? Why? Oh why? Oh why? Why? Oh why? Oh why? Oh why? Oh why? Oh why? Oh why?

种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的这首哈林深信的《爱情黑皮书》。 经历乱，幸福杂，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人人读得到，终生不变一，结局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数年到，就是不能少。心里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不过多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幸福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相貌。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吵，两个人刚好。不怕带出太难，终究会遇到。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虽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吵，两个人刚好。心里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却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吵，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 哈林深信呢，是一颗有赤子之心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在他的歌声当中能够听到他的诚恳的态度，包括他各种类型的曲风都会让人觉得哇，特别真诚的一位歌手。接下来是谢安琪在雨中不能说雨。 那时候和他发生感情，不会明白何为感情没那心情。想戴上眼镜，寻不着。

只要你开口，我都会附议，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莫非是

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我们的微停留。 爱非宠我多一些，接下来继续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羽泉带来的感觉不到你。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喽，拜拜。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的爱我在乎。